嗨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节目呢也是我们2017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。 是的，那最后一期节目让我们来讲一讲亲情、因为这个亲情是更加温暖然后最最贴心的了。 对啊，做一个我们美好的收尾。这期节目呢就叫做亲人哪句不经意的话曾让你倍感揪心。 同时呢还是要告诉你一下，就是萱草的新书叫做永远对美好的自己充满期待，已经正式的出版并且上架了，大家呢可以在京东网、当当网或者是亚马逊网上都可以买得到。里面是记录了萱草来北京后一个人熬过来的那些日子，一些在困难的时刻的一些心路历程吧，也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家，如果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可以不那么孤单，告诉你应该怎么办。 对，第一首歌呢来自周杰伦的阿爸。 我们在长大，守着家，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，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逃过阿爸。 来看一看我们的留言啊，我想大家这个在今年的最后的这些日子里啊，回想一下那些亲情之前的那些记忆，肯定特别温暖。 对， 正正的力他说呢，我妈说了，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我就把眼抠出来让你当灯泡踩，很不幸我考上了。现在我妈说，你这不会做这不会做那的就知道吃，你要是能找到对象都胎儿从细面出来了。现在我有了一个粘人的男朋友，我的妈呀，您说的话还真是伤害过我，但是没关系，你闺女脸皮厚还是爱你的哟。 这是妈妈的一种激励吧，我觉得还好这个办法让她得逞了。 想思念的阿爸，我愿唱歌来予你听，歌声亲像影，带你回来阮家。 转身只为一人，他说呢，我爷爷73了，有段时间呢没打电话给他，他打电话跟我哭着说，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打电话回来，我做梦都梦到你了，想你了。当时我就哭了，小时候我是留守儿童，爷爷独自一人把我带大，现在他是留守老人，而我却不能陪着他，希望爷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。对啊，希望爷爷长命百岁啊， 希望所有人的这个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都能够好好的啊，活到200岁。 对， 要用什么批纸慢慢写，阮讲的话你才会知影，唔通唔通听，不愿不愿听。 樊巴基他说呢，上周奶奶打电话问我周末回去吃饭吗，补课不能回去了。听见电话那头奶奶委屈的对爷爷说，哎呀，他们这周又不能回来陪我们吃饭了。 这个又字用得好，看来是经常不回去啊。 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逃过阿爸心酸。 下一首来自于王铮的《对你说》。 很切题的一首歌啊。小王璐他说呢，从小不任性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玩游戏，不去夜店，会做饭，会做家务，平时都在家。可就算这样，我妈还是说我家孩子不听话。我觉得妈妈只是在外边客气吧，是吧？客气一下。 都是这样的，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嘛，都在念叨自己啊，都在说，你看别人家的孩子，我们家孩子怎么就这样呢？ 总觉得别人家的孩子好。 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，你也会爱上一个人，付出很多很多，你也会守着秘密不肯告诉我，在一个夜晚倚着我的肩，泪水止不住。 袁秘密他说呢，如果我们离婚了，你就跟你爸爸。 好伤心啊，好伤人呀、啊。然后爸爸说，你还是跟你妈吧。然后两个人互相推来推去。 嗯， 让你的天空只看见彩虹，直到有一天你也变成了我。 沉思的雨点他说呢，我奶奶说，你爷爷多想抱抱孙子呀，但是没等到你出生就走了，当时我直接就泪奔了。我、哦、还没出生的时候爷爷就已经去世了。 嗯，有点伤感。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抱抱你了。 是。 你睡着了，手掌紧握，脸颊上有浅浅酒窝。 雷屁股亮啊，他说呢，我爸已经70多了，生日呢他还说我还有几个5年陪你啊，当时就泪奔了。 嗯，还真是。 这个就是说可能年纪大了才有的孩子都要面对的这个现实、 嗯、 就是说可能孩子就是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，那自己已经先老了。 对。 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，你也会爱上一个人，付出很多很多，你也会守着秘密不肯告诉我，在一个夜晚围着我的肩，泪水止不住。 克伯勒先生他说呢，你不在家我跟你妈就随便吃点就行了，很多爸妈都是这样。 嗯，夜幕上他说呢，我奶说当初就不应该留你啊，这是我觉得很有故事呀，但不是这么一句话。 好伤感啊，我觉得可能是比如是个孙女，就是很多老一辈的人都会重男轻女嘛、 嗯、 可能对自己的孙女没有那么的好。下一首歌来自 TFBOYS 的《我们的时光》。 对，这首是他们最新出来的一个新歌、 嗯、 然后 MV 也是刚刚推出来。 对， 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 胡桃里的小女孩她说呢，以后家里就安静了，家里就我和你妈了，两个丫头都去别人家了，嫁人了。 嗯， 有梦敢去闯，前世写一张漂亮的章，一路过操场我只想赖床，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，撒野 撒野 在无人烟的地方。 我姓李他姓他的，他姓李，他说呢，别人家的孩子那谁谁谁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，你还没有对象呢。 嗯，日常催婚。 对，过年之后更是啊，马上要过年了。 哎，我有点担心莫大人你了，你说你过年怎么办呀？要遭亲戚的 连环轰炸了呀。 还好这么多年过来了， 各种问你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呀，什么时候什么要孩子呀。 明年结婚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 真的呀？ 就这么定了。 跟谁呢？ 这个得再看看。 家里只有我那条狗啊。 不被看好的青春1307，他说你走吧，你走了别回来了，还有我不会管你了，再也不会了，以后你的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。被老爸伤过的老妈对我说的话，可他呢还是爱我的，我知道。 嗯， 被老爸伤过的老妈 估计离婚了，可能离异家庭妈妈都会比较敏感一点， 或者可能是日常的吵架吧，我觉得 啊，有可能。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满身的泥土是我们的时光。幼儿园的扛把子最棒，他说呢，阻止父母吵架时，我爸说了句，我没有你这个闺女，我也不是你爸，后面的话不想说出来了，虽然现在和好如初，可是这就像一道伤疤，愈合了但是还有结痂。 嗯，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爱睡。一只特立独滚的球说，太胖了别吃了，把我碗都端走了。 看来你是真的胖啊，妈妈担心你啊， 嫌弃。一首呢来自于 Times 的时光，也是时光的这个关键字。 嗯， 时光啊，匆匆如流水，这一眨眼2017年就过去了。 嗯，真是。 像夜空流星划过，像瞬间绽放的花火，记忆小小的故事静止了。 一星轻点，他说呢，外婆每年都会打很多毛线拖鞋，我们叫外婆不要打了，他说呢，我多给你们打一点，过两年眼睛看不到了就打不了了。 对，很多就是家里的老人啊亲戚做的那种手工的毛线或者棉袄棉裤，真的比买的舒服多了， 来自外婆默默的爱啊。 嗯，这年头也就老人家会这种手艺了，你说年轻人我觉得应该都不会了吧。 嗯， 再过几年可能都已经没有说自己做东西自己穿的那种习俗了，可能都要自己买了。 对，不要让手艺失传了。 嗯， 小心翼翼的守护着小小的温热，想要说谢谢你给我这句小小的承诺，会不会想起我划过你世界的 璇。他说每当放假想要回家，老妈呢就会说别回来了，回来干啥。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，难道我真的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吗？ 杰子是千玺的老迷妹，他说呢，姥爷走的那一天，妈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闺女，妈妈没有爸爸了，瞬间泪目，妈妈，我会保护你的。 这样远远的看着，路灯拉长，紧靠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了。时光总像梦山坡，不转弯沙漏。 秋一七七，他说有一次饭局上，我爸说他不买房，因为怕以后我们姐妹会争。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还是故意的吹嘘。只是听到这句话从一个父亲嘴里说出来的我，心里无比的痛心。 哦，担心，其实可能还是不想买吧，只是找个借口而已。 嗯。 要说谢谢你给我这句小小的承诺。 切的那刻。小小的爱， 动感光光他说呢，我妈随口一说的，你姐你俩学着快点独立吧，你爸我俩现在的工作是真的干不动了， 父母老了， 对，可能是真的干不动了，真的很累。 嗯， 这句小小的承诺会不会想起我，时光最角落里的我。 下一首来自于林二文的《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》。 嗯， 你说世界很大，总有展翅的地方，那是游乐场，那里有梦想。我说世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地方，不过是寂寞，寂寞的流浪。可是一步一步走，人生还是要向前走。 心里一座城，一个人。他说呢，不求你能挣大钱，在外面养活自己就成，剩下的老爸给你挣。 去了，想啊想啊，想起你了，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的黑发变成白发。 这个朋友呢是他妈妈说的，他说呢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出去外国念书的话，妈妈我当然很不舍得呀，但我也没有理由不让你去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当时我就泪奔了 啊，就是嘴上说那个让你去，但心里肯定超级舍不得。 嗯， 哪里有梦想，我说世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地方，不过是寂寞，寂寞的流浪。可是一步一步走。 这个朋友说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们都会供你读完大学的，学费不用你来操心，我和你妈知道挣。 嗯， 走到哪了，那条回家的路已远去，想啊想啊，想起你了，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的黑发变成。 就是哥哥的小出息啊，他说，我哥说，我希望你也能为我们家争气。 哥哥这句话太伤人了吧，什么叫你也能为我们家争气，看来你很不争气了。 前世未来的路，脑海回想着你的话，去吧去吧，跟着心去吧，你说的轻松，我的脚步却重了，重却发现梦想不能换回时间最好的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许巍的《家》。 嗯， 亲人的时候，多希望是 与青桑。他说呢，这种话我又该从何说起呢？有的人浴火重生，有的人一蹶不振。 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。 九九他说，今年三月底刚满90岁的外公得了重感冒了，我知道后连夜赶了回去，说要带他去重庆大医院看病。他说他不去，然后呢就念叨说，前段时间我们村有个老太太就是送往医院的路上去世了，他说他不去医院，死也要死在家里才安心。我才18岁啊，对死亡没有太多的感慨，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很心酸啊。 嗯， 让我成长。 叫我陶叔叔，他说呢，我奶奶去世之前说的一句话，给我拍张照片吧，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不在了，你好看看照片想起我，这真是我手机里留下的最珍贵的一张照片了。每当我看起照片和想起这番话，心里总是倍感揪心，无法抹去心中的泪痕。 在阳光照耀下，你的天空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。 田卢旧物他说呢，高考完后我和我妈躺沙发上看电视，我妈盯着我突然说了一句，要不咱们不去上大学了吧，那么远妈妈养你。后来呢离开家去了比大学还远的地方当兵，现在退伍回来呢继续上大学，每天都会和爸妈视频聊很久。我们宿舍的妹子们都不理解我怎么每天都有这么多话和爸妈聊，我只是呢珍惜每一秒钟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，就可能以前不珍惜啊，也没有意识到，但后来离开了之后才发现，原来家是最温暖的地方，父母是最爱的人。 嗯，对。那好了，今天呢说了一个很走心的话题啊，关于亲情的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在2017年的结尾，让我们来回归一下亲情。 嗯， 感恩一下那些爱我们的人还有我们爱的人，我觉得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，也是希望大家的2018年能够继续这种温暖。 嗯，希望大家也能像我们最后一个故事一样啊，珍惜和爸爸妈妈和亲人在一起的每一秒，懂得感恩，懂得孝顺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然后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，新年快乐。 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 新的一年再见啦，拜拜。